山歌，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 清冷湖水环绕着火山，就连伤悲也热烈被渲染，两个极端越反差越纠缠，彼此为难，冲突又自在。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的是的注定，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毫无应该是这笔颜色不干净，公园里站立的背影在漫天飞行，送你的白色玫瑰在窗台的花期凋零，午夜在宿舍上诡异的很安静，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消磨了你日渐冰冷的回忆，走过的走过的生命啊，四周平凡无奇，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你弹奏手捧的夜曲，记得我失去的爱情，跟夜风一样的声音，清秀的很好听，手在键盘敲天琴，我给的思念很小心，你埋葬的地方全有你，为你弹奏手捧的夜曲，记得我失去的爱情， 周杰伦完成了在中国榜的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三连冠，十一月的肖邦获得年度最佳专辑，而这首夜曲也成为了周杰伦的第三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好的，2005年内地的两位实力唱将呢还带来一首颇具传唱度的对唱情歌，这就是韩红和孙楠为电影《神话》所演唱的主题曲《美丽的神话》，这也是当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 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

大哥，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